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摔倒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山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集美家居卢沟桥商场8月25至27日秋季装修盛会，届时满千赠百，满万赠千，金蛋免费砸，两倍积分满额送家电，购物循环抽家电大奖，详询8386-6202。 959资讯快报。 为全面贯彻落实涿州市委市政府关于土地违法治理专项整治活动要求，8月17日，涿州市东仙坡镇召开两位治理暨双代工作专题推进会。会议要求各村一定要高度重视两位整治工作，统一行动，统一安排部署，强化政治意识敏感性，担负治违整改责任感，做到严细排查零遗漏，日常巡查零盲区，铁腕整治零容忍，友情操作零上访，让违规违法人员不再有侥幸心理，全面确保查违工作的强力推进。会议还对气代煤、电代煤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为贯彻落实涿州市清理违法占地专项行动动员大会精神，依法打击违法占地行为，维护土地管理秩序，近日涿州市林家屯镇召开清理违法占地专项行动动员大会。会议通报了各村违法占地名单，安排部署了治理违法占地专项行动具体工作。涿州市雕窝镇是大白菜种植集中地，为了提高菜农大白菜种植技术水平及大白菜产量，帮助和解决农户菜农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8月17日，中国供销合作社与本市农业局共同组织了蔬菜产业发展项目技术培训会，邀请专家为菜农进行讲座。近日，涿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即将上岗的45名军转人员进行了岗前专业知识培训，进一步加强新任执法队员的业务素质，顺利完成从军人到城管执法人员的角色转变。我是思源，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在最后这一刻，让我紧紧抱你，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如果生命过程是无常，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有你在我身旁，有你给我力量，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不重要，

身边的我